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和日本的市民社会团体13号在东京举行游行示威，主张反战维和。南朝鲜和日本的市民团体从2006年起一直坚持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战败日举行游行示威，表示反对参拜由日本帝国主义特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，要求维护和平。另外，据南朝鲜的新闻一、世界日报、国民日报等媒体报道，南朝鲜各在野党强烈主张日军性奴问题协议是无效的。